惜的话留在我心中，在你最爱的小梦，我牵着你的笑容，那时候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，再回到那个山洞，那树海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，人已不重。

考验，不是学不会，只是觉得爱太美，只去沉醉。 只是飞鸟，拥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。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？我想要安静的思考。就平衡不了，我本能还是关不掉这风暴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在伤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车厢，地下铁里的风

是天使，是我最初和最后。 灯光灯

就像我拥有我。

送信，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，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。 就要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只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，喜欢和你在一起，无聊的生命 春夏秋冬。